通通不能得利益，这妙极了。净宗就一句名号，真正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真正发愿，我想求生净土，我想亲近阿弥陀佛，做弥陀弟子。这一声佛号，绵绵密密，一直念下去。我常劝大家要分秒必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秒钟没有念佛就空过了，多可惜啊。把握着每一秒钟，你决定得生净土，生到净土，你决定一生成佛，不是假的，是真的。希望我们不要疏忽，没有碰到这个法门，肯定一生不能成就，只是种善根而已。无论哪个法门，都是种善根，跟佛结个缘，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能不能得人生，得人生能不能遇佛法，都是未知数。所以才晓得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何等的幸运，要不是多生多世的善根福德因缘，怎么可能遇到。遇到之后半信半疑，那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不是不信，善根不深，不是不想去，这个世间放不下，怎么办？这一部经，这个注解就能帮助你，把你过去生中修不足的地方全部把它补出来了，大恩大德了。黄念老对我们帮了大忙，我们要感恩。怎样感恩？往生极乐世界见了面就是感恩。我们这边有变化，刹那刹那在变，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只知道一年比一年老了，其实不是一年，是一念比一念老。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没有生老病死，没有变化，这个好。极乐世界最深的，极乐世界没有污染，它是清净的世界，没染污。这么好的地方，不能不去啊！不去。就错了。 啊，难怪六七岁的小朋友听懂了，想去看热闹啊，啊，想去玩玩呢。问爸爸的时候，怎样才能去？爸爸给他讲念佛，他就对你念了三年，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真看到了。什么叫成佛了？你什么时候认识自性？见到了本性，就成佛。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千真万确的事情，一点都不假了。啊，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我有佛性，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啊！我有弥陀的智慧德相，你要真正肯定，你有了方向，你有了目标，你一天到晚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你决定的。啊，确定不能错想了，还要佛才有我。我凡夫罪业深重，我怎么会有我？这样呢，永远没希望了。啊，你在六道里头不知道要过多少劫，什么时候自己肯定我有，承认我有，深深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我真有，你就得度了。你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缘就成熟了。啊，大乘经里都常讲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他知道有。啊，曹山祖师说，只要你知道有，你现在受什么样的烦恼，受什么样的灾难，受什么样的痛苦，不想看，只要知道有就行。这个太重要了啊！要知道，万法尽在自心，离开自心没有一法可得。正如同我们做梦一样，梦醒的时候想一想梦中的境界，你梦到有人，梦到有事，梦到有山河大地，醒过来之后梦没有了，想想梦中境界全是自心变现的。啊，没有人到你梦中去，梦中所有的人，不同的人，你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人，都是你心变现的。啊，那么把这个境界来比我们眼前的境界，啊，我们眼前所见所闻，看到这个地球，看到这个宇宙，你能不能了知尽在自性？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悟个什么？悟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就是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心能生万法。”就这句，啊，十方随意变现，起心动念，出生无尽啊！所以，我们自己应该要负全部的责任。我们为什么生活在现在环境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如意的果报？没有别的，全是我们自己念头。啊，我们自己不善的念头，升起这个环境，有时候还干扰别人。只有真正尽心的人，真正回归自然的人，他不受干扰。啊，没有这样的功夫，对，这定功啊，哪有不受干扰的道理？一个严重的打击，能叫人头抬不起来，啊，能叫人十天半个月垂头丧气。生怨恨啊，怨恨必然感召将来的果报啊，所以这轮回里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越往后越严重，为什么？他们觉悟啊，如果觉悟呢，那就越来越轻。没有觉悟，越来越严重啊，非常可怕。啊，信德，阿弥陀佛有，要记住，你自己有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没有差别。你要知道有就好了，真正相信有，一点都不怀疑，那么你这一生就具足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条件。啊，这个地方不能客气，不能谦虚。哎呀，我怎么会有？这就有佛有，菩萨有，我们凡夫怎么会有？这就错了，大错了。一切众生，蚊虫蚂蚁都有。啊，没有说蚊虫蚂蚁例外，树木花草没有， 不是舍，统统包括在里头。啊，树木花草如果没有，它怎么会有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啊，我们以善心，以爱心，对这个树，树知不知道？知道，它会回馈，回馈它的叶子特别绿，花特别美，果特别甜，它回馈。啊，那我们有恶心讨厌的心对待他，他叶子枯黄了，花不鲜美，结的果酸涩不甜，那就树有树神啊，花有花神，连小草都有神。啊，山川河流里头有龙王，啊，山有山神，有土地，因为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得到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众生要没有清净心不能成净土。那所以我们至少要让自己的心清净下来，清净说不能有染污，这个很重要。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这些东西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用一个方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把妄想杂念念掉。啊，用一句阿弥陀佛取代一切妄想杂念，让我们的清净心现前，决定的生净。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啊，交之道贵以专，这一句话重要啊。现在这个教育的秩序没有了，教育的智慧，教育的理念没有了，现在什么广学多闻啊，学的东西越多越好，变成大杂烩，样样通，样样不通，人糟蹋掉了。啊，那么中国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现在没人懂啊。 啊，有许多人问我，你现在这么大年岁了，你还有什么想法？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啊，只有一桩事情不能放下。中国的道统，什么人来撑船？如何来发扬光大？我就这么一个念头。那所以现在非常想有一个缘分，我不想带多，带四五个学生，带多了精力不够。啊，把这个道统沉传下来，让后人去发扬光大。啊，我一生能成就四个人，四个人每个人又能成就四个人，就十六个人，传个四代五代就行了。啊，我们自己这一代看不到效果，下一代也看不到效果，再下一代效果出现，要有耐心呐。大摩到中国来传禅宗，到第六代成绩才出现，啊，到慧能，慧能麾下成就四十多个人。这禅宗一下兴旺起来，第六代啊，这个事情急不得了啊！我们要把根本找回来。中国自古以来做学问就这种事情，我要把本性找回来。真正找回来，你是大善人啊，在印度呢叫成佛了啊。这一门功课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就是真心，不能用妄心。关键就在此地，你用妄心，妄跟真是相对的，真永远不会现前。妄是什么？你有念头，你有妄想，你有杂念，你就不能成功。所以他用的方法读书千遍，什么意思？而且就读一本书，啊，一本书上没有念头啊，天天念它，念了几百遍几千遍，要换一本，哎，这本里的什么东西啊，我想一想，这天天念都想都不要想了，就好好念就是了。目的只要你念，不要你想。用念书的方法把妄想杂念打掉，目的在此地。这个方法对谁的呢？对知识分子。你知道你喜欢读书，那就用这个方法，就是你的爱好。啊，不要想经常什么意思，没意思，到你豁然开悟的时候意思出来了，那个意思是真的，真实智慧，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错，开悟了。那我们用六祖 慧能大师这个例子，这就清清楚楚。他这五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五祖衣钵赶快就给他，告诉他：“你是禅宗第六代祖，啊，你现在有灾难，赶快躲起来，不要让人知道。连成熟了再出来。”这一待待了15年，15年呢，不是短时期。唐朝是盛世，佛法最兴旺的时候啊，还有这么严重的基础障碍，何况现在我们受一点灾难，受一点委屈算什么啊？古圣先贤榜样摆在面前，啊，经云：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有高下。啊，但是我们一般说，出世间法比世间法高，对吗？对初学方便说，说真的呢，真的没有。为什么？世法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所以《金刚经》佛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从哪里建立？从世法建立。世法是病，佛法是药。这个药治病，病治好了，药就没有了。啊，病治好了，药还在，你还有病。事出事法平等啊，没有高下，这是跟你讲真话。但这个不是对初学讲的，对初学讲引起他功高我们，恭敬心没有了。那所以对初学的人要哪个高？我们被佛尊，我们对他要礼拜尊敬，把恭敬心引出来，是这个意思。那不是真有高下啊！将来自己你一定成佛，你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跟释迦一样，无二无别。啊，佛说法没有定法可说。为什么没有定法可说？根性是不定啊，就是同一个人，你今年的根性跟去年就不一样。有些地方呢你有长进，有些地方你有退步啊。那么换句话，跟你说同样的心，去年跟你讲，今年跟你讲不一样啊，去年是那个境界讲的，今年境界不一样了，说法也不相同，经文还是这么多，说法不一样，前身不一样，广狭不一样，活的无有定法可说，一部经都是活的。啊，智慧从哪来的？智慧从定来的。啊，所以要晓得，读书千遍是什么意思？是修定。用读书的方法修定。所以读书，不能问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一句什么意思，这个段什么讲法，那错了。 你把地全破坏掉了，变成知识。啊，你要根本就不理会它，念的一个字没念错，一字没念漏，啊，一遍一遍念下去，心里都什么都没有，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样念下去，这是什么？这是修定，修自性本定。定功达到自信本定就开悟了，啊，像慧能一样，没有到那个地方悟不了，到那个地方豁然大悟，真见性啊！啊，这个方法妙极了。每个人的缘不一样，千差万别，但是悟是一样的。不管是怎么样开悟的，开悟之后境界完全相同。啊，开悟什么时候？不一定，完全是学人的根性，也就是他的烦恼轻重，烦恼轻容易开悟，烦恼重比较困难。啊，烦恼什么？放不下了。只要有放不下的，无论是佛法是法，只要有放不下的，都麻烦。张家大师教一定要看破放下，看破了解真相，真相是什么？空无所得，这个事实就在眼前啊！昨天过去了，不可得，能把昨天控制住不让它过去吗？做不到啊！昨天不可得，那再告诉你，今天前一个小时不可得，再告诉你真话，前一秒钟不可得，然后你就得原来念念不可得，念念不可得，那就把这个念头卸掉，我不执着了，我不分别了，甚至我不起心不动念了，就成功啊！到不起心不动念，肯定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什么问题全解决了。这是凡夫修行成佛成菩萨的关键呢。真的与认识字不认识字，读经多少的时候，听经多少，没关系啊。啊，读经听经是个真善缘，你真能放下，一听才会悟；你不能放下，越听还去研究它的意思，你所得的佛法的知识不是智慧。你要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怀疑，一直念这智慧，这是什么？这是你走戒定慧的路子，啊，因戒得定， 我读经是得定，不是背诵，念遍了自然会背，那是自然现象啊，没有丝毫勉强。我并不想背诵，自然会背啊，到那个时候一开悟，自然通达，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全通达了。这法子妙绝了啊，现在儒释道没传人了，没好老师怎么办？有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能出高人啊，能出圣贤，用现在的话能出世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啊，所以佛法明白这个道理，一门深入。我们今天选的无量寿经，我们这么大年岁了，什么事都不能管啊，给我什么名义我都不要啊，我说我也担任一个教授，我专教无量寿经，就一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而且我的学生不要多，不超过五个人，超过五个人我的精力照顾不到啊，最理想的三四个人。学习期间一年，啊，每天八个小时上课，四个小时听我讲解，四个小时我听学生的复讲啊，你们听我讲了四个小时，把四个小时所讲的东西啊浓缩成一个小时，那四个学生呢，一个学生讲一个小时，一天八个小时啊，我要来听学生复讲啊，复讲的时候实际上你只讲五十分钟，下面十分钟我来给你做讲品，我们的课是这个上法啊，但是一定要写讲记。为什么？写讲记就不会打妄想，要打妄想讲记写不出来。每一天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讲记大概要三四千字，每一天要写三四千字的文章，不能胡思乱想的啊！用这个方法把你的妄想杂念全部给你扫干净，叫你专心在一部经上这是。不是我的新办法，释迦牟尼佛的方法，在中国古圣先贤的方法，释迦牟尼佛戒定慧三学传到中国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这地方真好啊，真能把人训练成，训练成圣贤，训练成佛菩萨。这个方法不能失掉要是失掉了永远没有人见性的只要这个方法在就有明心见性的人就有成圣成贤的人 金刚经上一首偈子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法。啊，有生有灭就像梦幻泡影一样，虽有不是真的，所以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没有。说它没有，它真有相；说它有，刹那生灭，根本不可得。啊，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佛教我们放下，与一切法都不要执着。为什么？刹那生灭，不可得。那也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这一句好啊，那佛告诉我，我们本来确实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是全知全能。这个话不是赞叹，不是夸张，啊，是事实真相。啊，而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本能障碍住。本能并没有失掉，啊，就在心前，没失掉。啊，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两无，两无是障碍。啊，什么是两无？自私自利是这样，名闻利养是这样，七情五欲是这样，贪嗔痴慢是这样，我们有这些杂念、妄念，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全是它。所以，我们的福祉不能现前。啊，这第一种障碍。第二种障碍分别，这个人张三，那个是李四，这是男人，那是女人，都分别。啊，这是树，那是花，那是草，统统分别。眼一见就分别，耳一听也分别。分别把我们的智慧也障碍了，究竟圆满的智慧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念头全是假的。一丝毫真实性都没有，全假的。起心动念我们没办法。为什么自己不知道？他太微细了。微细到什么程度？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微细念头，你怎么会知道？大乘经上告诉我，谁知道？八地以上啊，普通这个定呢，没办法。我们世间禅定，四禅八定，完全不知道。 经上讲的佛所有的是我们的本能啊，跟我们有关系啊。啊，我们没有关系可以不必理他，他讲的就是我们自己啊。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上了大当，这个大当就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上这个当了。啊，我们在一生当中要学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难了，太难了。啊，真正能沾一点边的都不是普通人了。过去生中多生多劫的修行啊，他才有这点效果。我们怎么办？我们今天最大最大一桩幸运事情就遇到阿弥陀佛。不遇到阿弥陀佛确实无可奈何啊，读这些经的向往，知道自己有，我们也承认了自己有，可是不能真的，无法恢复。啊，遇到阿弥陀佛好，不正的也没关系，先到极乐世界。啊，前天我看到一个信息，我让他们去查这小朋友的姓名，住在哪里？十岁女孩，自在往生，没有生病。十岁就走了，念佛三年。啊，他七岁的时候看到爸爸念经念阿弥陀佛，他好奇问他念这个干什么。啊，爸爸就把极乐世界讲给他听，听了之后他很羡慕，说爸爸你带我去玩好不好。爸爸说我现在没办法带你，阿弥陀佛可以带你，这那你带我去见阿弥陀佛。他就告诉他，你想见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你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他就真的天天想，天天念，念了三年，这一天告诉他爸爸，那说他明天上午几点钟他要回家去了，这回就是你的家，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啊，要求他爸爸找一些朋友啊来送他往生，啊看他往生，他没有生病。啊，时间一到说走就走了，而且大家看到他站在莲花上转变成男相，女转男相，让这么多人看到。十岁的小孩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啊？到那个地方经上讲的这些东西全部兑现了，我们智慧现前了啊，德能相好通通都现前了，为什么不去？小朋友听爸爸讲极乐世界非常羡慕，感觉这人太好了，喜欢啊，想去，真成功了。我们这一生遇到阿弥陀佛，遇到经宗法门，要不能去那叫冤枉啊，比这小孩不如。小孩七岁听到消息啊，十岁就回去了， 人要有真心、真诚、清净、恭敬心去求道。啊，只要精进，不懈怠，决定有结果。啊，自己要真肯放下，真肯精进，一门精进，能不能成就？第一个条件是自信心。啊，自己没有自信，佛没法子，什么佛菩萨帮不上忙。第一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神佛，相信自己是心是佛。那所以佛教人，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得要相信啊！我本来是佛，你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就。那净土宗的原理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你本有的。那么现在你是心想要做佛，你肯定成佛。这是重要的。这些话我们要记住。净土法门完全靠阿弥陀佛。啊，要用什么样的心态？依靠阿弥陀佛啊，要自己真精进，一门深入，常识寻求啊。五六年前吧，深圳黄忠昌居士三年念佛往生，他在深圳闭关，专听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还差两个月满三年，他预知时至，他往生，他才三十出头啊。啊，绝对不是三年寿命到了，绝对不是。啊，他在官房里面还写日记，这些资料都留下来了。啊，为我们做证明，这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精进，要断除疑惑啊。在官房里还听经，为什么？帮助你清除疑惑，疑它会障碍你啊，决定不能疑惑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啊，西方有极乐世界，完全肯定承认，没有怀疑，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淫受方世界念佛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今天一切放下，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只有一个祈求， 求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感应快啊，感应不可思议啊。就切愿求生，啊，必定往生。啊，如果自己不能清净，还有疑惑，半信半疑，这个不能往生。啊，那这个人一生要什么有大悟，他生三善道。啊，如果有悟，悟有的时候造作自己不知道。啊，重大的悟呢是障碍佛法。断人发生慧命，这个是麻烦了。啊，把别人修佛的缘打断了。啊，这个是业，这是地狱业果报。啊，但是很多人做这个不晓得。以为我没做什么坏事。啊，他今天听经的时间，我要他又快去玩。这就是把人修复的缘断掉了。啊，有意无意。啊，学佛同修当中造这个业，自己不觉察。啊，不是自己没有觉察就没罪业，有啊。啊，什么时候没有罪业？真正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就没有罪。你还会起心动念，你还有分别执着，那你就有罪业。啊，世间法是因果造成的。啊，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明白之后，心定，心清净。无论什么环境都欢欢喜喜，为什么呢？自作自受，不怨天，不由人，与人不相干，全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怎么能怪人？啊，怪人自己就罪加重了。啊，诸佛菩萨、阿罗汉。从没有怪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觉悟了？他们明白了。啊，所以根性不相同，不是真的不相同。啊，而是每个人放下多少不相同。有人完全没放下，对这个世界名闻利养贪念。啊，有人放下一部分，少份，多份没放下。有人放下多份，还有少份没放下。高下从这里出来。 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没有心想，就没有境界，就没有十法界。啊，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说明我们的心想没有中断，它是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如果要断了，境界就没有了。只要境界在，这种相思相续没有中断了。真正把这个东西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没有了。啊，说得更明白一点，佛告诉我们，于一切法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没有。六道是一场梦，等于从梦中醒过来，六道不见了，六道全是假的，全是空的。啊，只要离开分别执着，你看万事万物是平等的。啊，用真心的。用妄心看不平等，用真心看是平等。真心没有念头。啊，像一面镜子照外面。啊，鲜花大粪在平等。啊，鲜花它不生欢喜，大粪它不讨厌，平等。用心如镜子。天堂跟地狱划等号啊，平等的。这道是干什么？一个是消善业，一个是消恶业。心到平等的，善恶业全消了，就这么回事情。啊，通通是在做梦啊。